我怎么能够活下去？漆黑的夜里不见丝丝光明，心痛的停止呼吸。亲爱的，我爱你，要和你在一起，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你。亲爱的，我爱你，要和你在一起，和你厮守永远不分离，不分离。和你厮守永远不